回忆辗转来回，痛不过这心扉，愿只愿余生无悔，随花香远飞。一壶清酒，一生尘灰，一念来回，度余生无悔。一场春秋，生生灭灭，浮华是非，爱花开，只是再醉一回。 初次相遇的你，路人闹听听看我滑稽，为你一笑我愿做后戏，一生能有几许， 牵肠挂肚情意，你大可不必猜忌寻觅，我愿意一生为你追寻。呼，享受不语，雨打荷叶潮潮了几地，又怎能熄灭心中柔情，谈笑中提起你，疼痛这般熟悉，如今的你在何处飘零，一片片破碎的心难拾起，你我为何沦落这步天地， 就这般望着你，难免我愁愁，祝你我情遥，莲花草成双灯悠悠，你恋你懂我心，放纵我眼眶一生的伤， 生有何惧，也许只是一个背影，天亮之后就出行，你又会在何处伫立，是否也在等我的草木，为你是青山嘲笑世间情难量的天作歌。 才会那么努力把自己 起，不是故意，只是太爱你。

去。 繁华落幕，离人难甘诉衷肠。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，今夜太漫长，今两股洋洋，今人必枯叶瘦花黄。我饮在江湖悠扬，饮一壶浊酒，醉里看百花深处把那关外一样舞，留佳人等候，梦里生死情高几楼。我饮在江湖悠悠，饮一壶浊酒，醉里看百花深处愁。莫把那关外一样舞，留佳梦里生死情高几楼，梦里生死情高几楼。 城市，关于你的片段全都描写成诗，你的身影也拼凑成故事，我不愿再提起你和你的名字。适可而止，戒掉没有用的固执，记忆都被封存日志，难以忘将思念终止，无法逾迟，把剧情暂且先搁置，去看梦里虚幻的影子，别让它画出你的样子。那关于你的字迹，不想再去解释和幼稚，我不愿穷追不舍，原谅我最后一次。你的名字，关于你的过去就该原地消失，后仰无知，我不愿重置不舍，原谅我最后一次。你的名字，怎么拥有属于你的城市，片段全都描写成诗，你的身影也拼凑成故事，我不愿再提起你和你的名字。适可而止，戒掉没有用的固执，记忆都被封存日志，慢慢遗忘将思念终止，无法逾迟，把剧情暂且先搁置，去看梦里虚幻的影子，别让它画出你的样子。那关于你的字迹，不想再去解释和幼稚，我不愿穷追不舍，原谅我最后一次。你的名字，那关于你的

我拥抱着爱，当从梦中醒来，你执着的等待却不曾离开，舍不得分开，在每一次醒来